就話呢個意識。咁樣如果你從呢個意根而生啊，咁啊意根就為能生啊，咁啊意識呢就係為所生。咁啊意識既然係從呢個意根生啊，咁我哋就要首先咧研究呢個能生嘅意根是否成立，咁啊然後先至討論啊是否咧能生起呢個意識。咁如果能生呢個意根都不能成立啦，咁你説佢能夠生呢個意識啊，就成為結論。所以佛就同阿難講，佢話阿難，如果你呢個意識係從呢個意根而生啊，咁在你呢個心意之中啊，咁必定有呢個所思嘅不行。佢話必有所思，咁啊，然後先至可以發明啦，顯出你呢個能生呢個意根。佢話發明於已，佢若無前法，就已然無所生啦。咁如果冇咗呢個前景所思嘅發行，咁你能生呢個意根咧，就無從生起啊，因為由前景。然後才至顯發你呢個意根的思覺。咁如果冇咗前景的發塵，咁你能生呢個意根都無從顯化啦，你就點樣可以生出你呢個意識呢？我話離緣的無形，即將就何用啊？即係離開所緣的發塵，咁能生呢個意根都無形無狀，如何能生呢個意識？所以話離緣，即係離咗呢個法塵之緣啊，就冇咗你呢個能生呢個意根嘅形象，咁啊離緣就無形。咁即將就何用啊？又縱或呢個能生意識，即係若果冇咗呢個前景之法塵啊，你呢個所生呢個意識亦都無所用，或即將何用？咁呢個經文必將為用啊，就係從阿難轉介去聞到前文嘅十番善見之中，所謂見性係常住不滅，咁啊乃是聞見各知之性啊，咁啊亦係常住不滅，咁啊意根咧，咁啊亦都應該係常住不滅，咁因為常住不滅故，咁啊可以隨時啊。都能生起的意識啦，所以佛就破斥，佢話縱許啊，你呢個意根係常住能生呢個意識，但係若都冇咗呢個前景嘅法塵啊，你即使有你呢個所生呢個意識，又有乜用呢？因為呢個意識以分別法塵就為用啊，咁你能生嘅意根都無形無相啊。冇咗呢個前景發行，咁啊縱許你呢個意根係常住不滅能生息，又有乜嘢用？佢話又以色心地以之思量，沾了別性啊，就為空為異。又者就係話另外咧，仲有一種道理啊，發明呢個意識咧，唔係從呢個意根生嘅。佢話又以色心。咁啊，呢個色心咧就係指呢個第六意識。佢話以之思量，咁啊思量咧就係屬於呢個第七活羅的。佢話兼了別性，咁啊呢個了別性咧，在呢個某啲大師文句裏邊講啦，佢就指呢個第八阿賴耶識。但係經中嘅正義啊，就係指呢個色心同埋呢個意識。以共呢这个思量是属于这个意根，指这个色心呢就是这个意识。那么既然色心的意识和这个思量的意根呢都是属于这个心法，所以文中这个兼字呢就应该作这个同字这样解，即是说这个意识和这个意根呢同时是了别性。咁啊，现在文中佛问阿难： 你呢个的心嘅了别性啊，同埋呢个意根嘅了别性系同抑或系异咧？个同意个的意啊，就云何所生？就话呢个意根同埋呢个意识嘅了别性咧系相同，就成为一体无二啊！咁就变成冇咗呢个能生以及所生嘅分别，因为必定要有呢个能所异化，先至为佢嘅能生所生。咁啊，现在呢个意根同呢个意识，若要话同一体啦，都冇咗呢个能生以及所生啦。咁啊，云何好似呢个意识啊，同呢个意根而生啦？我话意义就不同，就应无所识啊！若果话说呢个意识系异于呢个意根，咁你就不同，咁啊应该就无所识啊！点解？因为能生呢个意根系有呢个了别性，所生呢个意识如果不同于呢个能生嘅意根啊，咁就成为呢个幻尘啊！是无有之觉，咁啊现今不然，呢个意识啊亦都有呢个分别性啊，咁就唔能够说呢个意识咧就唔同呢个意根啦。咁啊若无所识，就云何意生？若是话所生呢个意识，真系的确无所识嘅，系不同于呢个能生嘅意根嘅。咁啊，执住呢个意识咧，就不能说啊，系从呢个意根而生，因为有情嘅意根啊，就唔能够生呢个无情嘅意识嘅。咁啊，若有所识，就云何识之啊？指着孔房阿难讲，佢话呢个意识啊，同埋呢个意根两样都有呢个知觉性。都有分别，所以佛咧就破听佢若果话呢个意识同埋呢个意根啊，两样都有呢个知觉，两样都有分别，咁啊何者就叫做意识去了别性啊？咁又何者就叫意根去了别性咧？佢话若有所识，即系两者都有所分别。咁啊，云何就叫做色意啊？即系边一种系意识嘅了别性啊？系边一种系叫做意根嘅了别性咧？个唯同对于意啊，即意识无性啊，云何啦？就说明呢个意识以共呢个意根，你说同就说异，都皆不能成立。如果说同，所谓同意的即意啊，云何所生？若是你说意不同啊，咁啊意义不同就应无所识啊，咁就点可以说呢个意识系从意根生啊，立为叫做意识界咧？咁啊上就破呢个意识，唔系从呢个意根生，咁啊向下咧就破斥呢个意识啊。就唔系从呢个法尘生啦，咁啊若因就发生，世间诸法就不离五尘，只就向下破呢个意识，唔系从呢个法尘生。佢话若因发生，咁啊此一句咧就系安定啊。咪假如你阿难讲话呢个意识啊系从呢个法尘而生嘅，咪佢哋若因就发生啦。我话世间诸法啊，就不离五尘。咁啊，世间法虽然系多，但系离唔开呢个五种场景，即系唔能够超出啊。所谓色、声、香、味、触呢个五种场景。咁啊，以观诸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以触法啊，咁啊，相状分明，就以对五根。就非意所致，个佛呢就同阿难讲啦，佢话世间嘅诸法之中，咁啊色法就系眼所对嘅， 经法就是耳根所对的，香法就是鼻所对的，味法就是舌所对的，这个触法呢就是身根所对。那么此觉五尘啊，是五根所对的境。那么现在你好好地细观一下，那么这个五根对五尘之时，那么的而且确啊，是相状分明，是眼对色，是清清楚楚的。那五根对五尘之时，既然是相状分明清楚，那就不是属于这个二根所摄啦。各位意识的决定一一发生，心与闭观就发发何状。各位意识的决定是依于这个法尘而生，那就属于安定，即是安定它的成就。那么说明你如果安难真真正正决定执定，这个意识是依于这个法尘而生的，那你就首先要研究一下这个能生这个法尘，那么是否得以成立，然后才就辩论啊，他能不能够生这个意识。所以佛说阿难，你现在闭观一下，这个能生这个法尘啊，如果不能够成立，那么你说这个法尘能生意识呢，就当然属于气了。所以佛就教他闭观，他说法法就何状啊。咁啊，第一个法字就系指呢个法尘。咁啊，第二个法字咧就通指万法，就话你阿难闭观一下，睇睇啊，所谓法尘之法啊，系作何形式，系点样噶？各位若离嘅色空众净空失合离生灭此诸相，就终无所得啊！即是说这个法尘之法，若是离了眼所对的色空，离了耳所对的动静精尘，离开这个鼻所对的通塞，离了这个舌所对的咸淡甘辛，离了这个身所对的离合，那么生灭呢，就即是真法尘，而共呢是灭法尘。咁啊，现在佛话，如果呢个法尘啊超越咗离开呢个色空、动静、空失、合离，咁啊根本就冇呢个法尘可得嘅，咁啊能生呢个法尘都不可得啦，当然所生嘅色亦不可得啦。咁你说呢个法尘能生意识啊？咁啊，意识系由呢个法尘而生，咁啊呢种道理咧就当然唔能够成立。佢话生得色空，诸法等生；灭得色空，诸法等灭啊。咁啊，说明你呢个能生嘅法尘生之时，非是系法尘而起生啊，系呢个色空诸法嘅影子生。咁啊，法尘灭之时，就不是说个法尘自体灭啊，是色空诸法的影子灭。那么显示能生个法尘无体是完全虚妄啊，那么怎样能生的意识呢？我说所因就既无，因生有色就作何形相啊？这个所因呢，即是能生，就是说这个意识啊，它是因于这个法尘而生的，那么它的所因呢？就是说所因既无，就是能生这个法尘，已经是求其形相都不可得了。那么因法尘而生这个意识呢，那么显出作何形貌啊？它说相状不有，更云何生？说明能生这个法尘，既然是无相就无状啊，咁啊，只可以生出呢个意识啊，而立为呢个法色界咧，都唔可以啊！我话相状不有界， 是云何生起，咁以上就是明呢个因缘所生发的方体即空，显空而内状啦。咁以此而观，成就妙奢摩诃寂静嘅空观。我是故当知，就以法为缘，生意即界三次多磨，此就系明因缘即假。因缘所生法，但有假名，就是显不空而来状，就依此而作观啊，系成就呢个妙三摩菩提嘅如幻假观。佢话得意地以法合二界三，咁啊二界呢两字咧应当话色界，就系呢个意识嗰个色。咁啊得意就系意根啦，以法就系法尘啦，正合呢个色界同埋呢个意。即佢就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啊！呢三样咧，即系意同埋法以共咧，呢个色界呢三样咧，唔系因缘，特唔系自然啊！说明因缘即中，就系显空不空而来状。咁啊，依此而观咧，就承受呢个妙善罗极灭嘅中道观。咁啊，亦即是求阿难啊！所謂因勤體請十方而來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善羅的最初方便之請，和即使開示他三而來狀妙真而性，不止三而來狀妙真而性，而起三觀就名為前方便，依此然後而修的方便，就可以斷三煩惱，成三菩提。咁可惜阿難未悟啊，就係有負佛嘅慈悲意旨。咁亦都可以講咧，係阿難大權自願而已。咁向下二十五聖之中，咁目睹圓尊者，咁悟到呢個意識即藏性啊，所以能夠心光就發宣。圆清净是自在无畏，咁啊以上咧一大段嘅经文就系就是显理啊，呢一大科已经讲完，咁啊佢呢个文咧就从第一卷阿难体请啊妙三观门而来噶，个阿难八佛言世尊，佢如来常说嘅和合因缘。佢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系和合法明。咁云何而来？系因自然的二俱排分。我今就不知师所服，都为谁安物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弃论法。咁啊，此一科咧就叫做正本具相。咁啊，此一科嘅文字咧系从第一卷第三页。佢個科名叫做正明理性啊，就屬於咧第三科叫做如來答字科如來。咁啊，此個如來答字科就分為兩科，咁啊第一科就是顯理啊，咁啊上來咧差唔多成兩卷嘅經文，咁啊已經咧就係講完啦。咁啊現在咧就屬於第二科。叫做正本具相，咁啊何以叫做正本具相咧？正就系如来藏性，本就系本来，就系话藏性之中本来就系具足有七大之法，咁啊因为具相之故而有咧十界等量，咁啊此种嘅诸相啊，都皆是正中本具。是属于正具之法，一一正具之法都是等身法界，所以七大法是圆融，是无有障碍。咁啊，说明呢个藏性不变随，所谓即正就即相啊。咁啊，如果话随缘不变，咁就即相即正。咁啊，正相圆融就不可思议。咁由於正修遍故，所以相咧亦都周遍啊。 因此呢个证据之中嘅七大法，由于正周遍故，所以七大法亦都一一周遍发大。因为七大属于上网正真，所以佢嘅体咧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啊，指嘅正本具象就分为三科，第一科佢就当机而问啦，第二科叫做科界许宣，第三科就正为开言。咁啊，现在第一科佢就当机而问。咁话阿难八十年，啊世尊嘅如来常说嘅和合因缘，一切世间嘅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法明。咁啊，指一段经文嘅引佛嘅昔日方便教，以为今日发起嘅疑难之端，因为佛往昔在阿含会上啊，为嗰啲权教嘅小乘人，系的而且确常常都讲系和合因缘。咁啊，佛既然常说啦，我阿难亦都常问，因为一切诸法唔系话简单可以独立生起嘅，系要有种种嘅因到和合而成，所以我就说为和合啦。咁啊，因缘者呢、这个因就比较亲啲，缘就比较多啲啊。咁啊，一切有情都系以佢自己呢个业绩嚟为因，咁啊，父母就为缘啊。咁啊，因缘和合。你有我哋呢个肉体，咁如果在呢个无情呢方面咧，所谓一切嘅植物啊、树木、花果，就以呢个种子为因啦，以呢个地水火风人工肥料嘅缘啊，咁啊因缘和合，所以有呢个扁谷嘅花果啦。咁啊，现在话一切世间系通指有情世间。正觉世间以及呢个气世间嘅种种变化，种种咧就不一而定，变化咧就系无而不有，咁就变啦。虽然系有，毕竟啊归于无，咁就名为叫做化。所以种种变化咧，咁亦都可以讲种种化咧系生生灭灭，咁佢就种种变化。话皆因四大嘅和合法力，就话一切世间之法系因缘和合而生，咁啊因缘别离而灭啊，乃系无常变迁。咁啊佛咧就曾经说过，世间一切之法都系由地水火风四大法明显现。嗱咁样讲咧，系若呢个气世间而说嘅。咁啊，四大和合的确系有呢个世间一切法。咁啊，如果论呢个有情同埋正觉世间呢方面嚟讲咧，除咗个地水火风咧，仲加上呢个根大同埋色大，因为呢个有情世间同埋正觉世间咧，佢系有情色，佢系有知觉嘅，所以还要加上呢个根色而大咧，先至可以发明。咁啊，云何如来就因缘自然地区排分啊？此就安乐属于如难啊！咁外道说一切法系无因而生，说一切法系自然有。咁啊，佛呢就排斥分之，咁啊理所当然。但系因缘所生法啊，乃系佛金口常说。云何现今啊，亦都排除分气呢？嗱，例如上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四科文中，一一都说佛的因缘就非自然性啊，咁啊就属于因缘自然，都如佢排除分气咯。咁啊，外道嘅邪说，第一切法系自然而有。或者计为时生方生，所以佛说正因缘破之，说明世间一切啊，就各有其因，就各有其缘。咁啊，以呢个因缘所生法就破除啊外道呢个自然嘅谬论。不进一步讲，我哋说因缘所生法是无常、苦空嘅不净无我， 物说明如生之法就无实体性，当体即空。咁啊，若是话再进一步啊，就说呢个如生之法系有十法界嘅假名假相。咁啊，再进一步就说呢个因缘所生之法，即时系中道啊，第一二谛。咁啊，亦即时系佛出世嘅本源。咁啊，现在阿难，你往昔从前但求小果。所以佛就为你说这个诸法同缘生，但是你今日阿难所请乃是成佛的无上法门，所以就说这个第一二谛中道了义之法。那么这个中道第一二谛了义之法，所谓一中一切中，是一真的一切真，所以因缘自然都如趋提分，因为状性体不变故，性共诸法，咁就唔系因缘啦。咁啊，随缘故而有万法，当然就唔系自然啦。此就系佛说呢个第一二谛中道，所以因缘自然都如趋排除分析。佢话我今就不知是所属啊，就话我阿难现今就唔知得佛。昔日常说因缘和合嗰种道理系对啊，就还是系今日啊因缘自然地如虚排分嗰种道理对噃？咁啊，我阿难因为唔知啊，所以就要请佛慈悲，佢为谁哀悯啊？就破自众生，中道了义，无弃论法，此就阿难正式请佛开示。不为谁哀悯，咁啊现佛呢随呢个大慈悲哀怜悯怜我哋啲苦恼众生，咁啊开示我哋啲乜嘢法呢？系叫做中道了义无弃法。嗱，咁啊中道就系指我哋众生呢个自心啊。咁啊个中道有淡中同埋圆中之分。咁啊若是话中道超出空有二边，所谓不觉是诸法，但有中道，咁就名为就是但中。啊，若是话即二边就系中道，中道具一切诸法，圆融无碍啊，咁就叫圆中啦。咁啊了义咧，若是问你单谈呢个真实俗谛，不明就是了义啊，一定要真俗中三世圆融。名为就是了义，咁啊乜嘢叫做无弃论法呢？就系中道了义，是真实法，所以就唔系弃论啦。咁啊前佛已经开示，所谓有大佛的首灵圆王具足万行，就系许是指嘅中道了义无弃论法。咁啊上文七番破网。十番变变，乃是回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界四波之法，一一皆是如来藏灭真如性啊，一切无非，都系开示此个中道了义无弃论法。咁啊，现今阿难由于大权示现啊，从于未悟，所以向下文呢。佛就责其呢个愚痴若人，真若现前就不能分辨。佢以时世尊就告阿难儿，佢以先地现嚟声闻缘觉诸小乘法，佢发心恳求都无上菩提，故我今时就唯要开示第一二谛。佢如复将世间气论妄想因缘嘅如是缠绕。佢以疏文嘅如是若人真若现前就不能分别，而来设为真可怜悯。佢以今日谛听而当为语，分别开示亦当来修大成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承受圣旨。咁啊，此一科咧就叫做科界许宣，科就系科泽，界就系界灰啊。 許先者嘅佛咧，允許為其宣説此個中道了義磨氣論法。第二時世尊告阿難言：正當阿難啟請義境之時，咁啊，佛就同阿難講啦。佢話：以先地厭離，精明圓覺，諸小正法，就發心勤扣無上菩提。此就係佛啊，按其請意啊，咁啊，責其所言嘅係不過。咁啊，佛自從阿難響人室歸來，咪請佛開示二三觀門，咁啊，即係厭離呢個小正啊，咁啊，勤扣啲大乘法。咁啊，發菩提心就修呢個菩提行啦。佢就故我今時就為要開始第一二大，此就係令今日所說點解與往日所說唔同嘅所以。你阿難就唔應該以今日以昔日嘅方便啊嚟到難今日嘅第一二，因為你阿難一向都係發呢個小乘心。求小乘果啊，所以佛往昔就为你说呢个小乘法啦。咁你阿难今日请佛开示十方以为得成菩提妙三观门，又请佛为以发妙明心开我道眼啊。咁又请佛施大慧目，咁如是所请啊，都系厌离小乘啊，勤求无上道。咁你阿难既然发心求大乘法啦，所以佛亦都为你说呢个大乘法啦，满你所求，所以佛今时就为你开示呢个第一二谛啦。咁你阿难就不应当以昔日嘅方便嚟到难我今日啊为你所说嘅第一二法。咁第一二咧就系一心之理啊。是为这个万法之本，是为众义之宗，那么一切之法都皆依此心而得以建立，那就名为这个第一义。那么如何复将的世间气论呢，妄想的因缘的疑是缠绕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含有佛呢一种责备之词啊，就是責他呢是難得不當。那麼世間氣論可以說是但有言說都無實言，那麼妄想因緣呢就是說明第一義非是是因緣，若果說因緣那是妄想安排，屬於無常生滅，那就不是第一義了。咁啊，説明第一義咧，就唔係呢個妄想因緣。佢話義字纏繞，咁你阿難以色個方便法嚟到難我今日嘅第一義真實法啊，就唔得忘卻你阿難自己請法之意啊。咁啊，亦都有菩薩慈悲為你開示個苦心啊。你阿難往昔求子，所以佛就为你说小乘法啦，你阿难今日求大乘法，所以就为你说呢个大乘法。咁啊，大乘与小乘就系不同。咁啊，你阿难居然啊以呢个小乘嘅道理啊嚟到难呢个大乘法咧，系绝对系唔啱啊，实属不当。咁啊，假如你阿难求小乘法时，咁我佛咧就为你说大乘法啦。咁或者你阿难今日求大乘法，咁佛都为你说呢个小乘法，咁就变成就法不对机啊。咁亦都有失你所请，但你义今不如你往昔啊求呢个小乘法，所以佛就为你说小乘法啦。咁你今日所求系大乘法啦，所以佛就为你说呢个大乘法，所说呢是斗机啊，亦都不负你所请。咁啊，点解你竟然用昔日嘅小乘啊而难 今日呢个诞辰咧，所以佛就责起啊，何以将呢个世间气论啊，含妄想因缘系意而自持了？咁啊，以非多闻，不如说若人真若现前，就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悯。咁啊，始终咧，以非多闻，呢个多闻咧，本来就无过啊。多闻系为入道之源，系为解脱之本。咁啊，多闻咧系一件好事，本来系无过，过就过在唔肯真修，执着名言。不发呢个以言误之意啊，就好似乜呢？好似一个说药嘅人，咁啊佢读嗰啲药书，咁啊佢讲得咧都唔知几清楚，每一种药啊，佢分析得啦吓，好似明明了了啊，但系佢从来未曾见过嗰啲药啊，咁啊亦都缺少呢个临床嘅经验。所以呢个真若现前之时咧，佢就唔能够分别啊！啊，边一种系叫做光辉，啊，边一种就叫做黄脸，啊，边一种咧就叫做吉紧啊！佢只不过喺呢个药书里边咧，就明白咁啊研究过呢啲咁嘅名词，但系真真正正啊，嗰啲若现前之时咧系冇认识嘅。咁啊，如同你安啊，所谓多闻第一啊！咁你文化之后广为人说啊，系乜嘢叫做中道了义啊？乜嘢就叫做无气论法啦？乜嘢叫做第一二谛？咁啊说得头头是道，咁啊但知其名就不解其意啊！所以佛上文说呢个因入住嘅地科七大之法，即是如来藏念真如性啊，系中道了义。就是叫做第一二世的无气论法。那你阿难问了之后啊，你于中就不能开悟，亦都不能直下成多。那么与这个说药人真药现前，不能分别，冇乜两样啊。更有甚者咧，反而用这个色入个方便家。你真啦，今日呢个真实义啊，咁啊的而且确系有负佛嘅慈悲，亦都辜负咗你自己求法嘅本意。所以佛咧就讲一句啊，系真真正正咧一个可怜可悯之人啦。咁你如今就听十五章为以分别开示，咁啊第一句如今第。就属于戒听啊，咁后嗰两句就唔当为以分别开示，属于许尊就实话。咁啊，由于你系一个可怜悯之人，闻咗你嘅四科七大之法，你唔能够直下成多，佢就系中道了义，第一二帝啦。所以现今咧，我为你阿难，咁啊，并合在佢嘅大庄。咁再来一个详细嘅分别与开示，点样佢哋中道了义，无气论法，咁亦令当来高大成者就通达实相，以就系显益。咁啊，大乘法咧，实对呢个小乘法咧而讲嘅。咁小乘法就暂明人空，大乘法咧就明呢个人或对而空。咁啊，天台中说呢个大乘法咧，咁亦有四教嘅不同。嗱，咁藏通二教嘅大乘教义啊，咁啊就与呢个二乘人所讲嘅道理相同啦。咁啊，藏教嘅观无常苦空不净，我属于小乘行。咁啊，若是个发菩提心修四六道，属于大乘行者。咁佢日后在木菩提树下。以生草为座而成法啊，就转分裂四谛法啦。咁啊，若是话通教行者啊，佢明诸法本空，所谓三性共等呢个空多嘢嘅道理，但系由于法心不同啊，就分大小性。 咁啊，若是话大乘进修理六道行，于七宝菩提树下成佛啊，就以天衣为座，转无生四谛法律。咁啊，若是话别教名中道非二边，为菩萨法，等无量四德修无量行，佢住呢个莲花台状世界。大宝莲花为座而成佛，身如于须弥山王，无量无边相好啊，转无量四谛法轮。咁啊，若是话如教行者所话，即二边就系中道，纯明佛法，即是无作四谛，显示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就以虚空为座啊，正。清净了法身，为离根大事转无作四谛法轮。咁啊，此经所显咧，所谓音入次界、地科之法，以及下文所谓地水火风、空根的七大之法，同埋皆是如来藏妙心如正圆三世理啊，就正义显示呢个圆教嘅大乘。咁啊，若用啊实相咧，乃系大乘经所传重要嘅道理。咁啊，于天台中啊，咁啊，上面亦有四教不同。咁啊，若是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直灭无相，无相即是实相。咁啊，属于藏教义。咁啊，若是话说诸法无相，无人我相，无生佛相，无生死相，无涅槃相，名为嘅就相啦，咁属于呢个通教义。咁啊，若是话实相无相，无有有相，亦无空相，名为实相啊，咁啊属于别教义。咁啊，若是话实相无相，系无所不相，法不后头，就无非实相啊。咁啊，屬於呢個圓教嘅道理。